爱不爱，可能是最近有孤单，有年纪有就早想白头偕老，对一个人好。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大家起床了吗？最近有一部很神奇的电影是已经上映了啊，《银翼杀手2049》，讲述的是在2049年发生的非常科幻的关于未来的复制人的故事。那非常多少女喜欢的男演员高司令是扮演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另外俊男美女再加上非常厉害的情节和动人的特效以及非常非常震撼的音效，也构成了这部电影非常非常非常让人愉悦的一种感官体验啊。水水昨天是已经去看过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这两个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活力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入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这两个直播房间呢，您都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整个活力982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给大家推送的文章。另外呢，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了。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不仅是可以发文字，同样可以发图片，那我和珊珊也会发很多的图片在上面和大家互动。不知道大家吃早餐了没啊？我们早上第一首歌来自于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这里是微微一笑。 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

要不要这么夸张？ 目前在上海的陈山植物园的蔬菜园呢， 嗯， 是举办了一次非常火辣辣的派对。 嗯， 这个火辣辣三个字不是那种形容词，形容热闹，而就是它就是 火辣辣的心呐， 火辣辣的情， 火辣辣的眼睛，它透着心里红。 就是园内种植着一批辣度在10万斯科维尔，这个斯科维尔就是一个单位计量啊，我们就暂且以为就 是 它很辣。 辣的计量单位是吗？ 嗯，那其中呢，七锅人脑，这是名字，然后七锅人脑这是名字，然后印度鬼椒、 嗯， 巧克力鬼椒等10种品种。 哦， 已经是装盘上桌，等待这次来挑战辣王的人来尝试了。 嗯， 那现场大家是吃的面孔通红，然后 咱们也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不好？ 好， 这个是这个辣椒摆在上面，你看有叫七锅的， 嗯， 有叫七锅人脑的， 嗯， 还有叫做卡罗的死神，这些辣椒的名字起的都好狠啊， 很狠！你看这个人的脸都红成什么样？ 对。挨个的品尝，嗯，是吗？ 对啊。 嗯， 你看有一个湖南人说我是湖南人 啊， 还以为自己很能吃辣的嘞， 嗯， 但还是架不住七锅人脑的辣，吃到肚子里的， 你是哎，感觉这是湖南话还是四川话呀？ 湖南了，感觉身体像炸裂爆炸了一样， 嗯， 肠胃到处是辣辣的， 什么鬼？ 眼睛鼻涕都下来了。 你怎么模仿的这么像啊？就是好像湖南人说那个勒有那个啰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 眼泪鼻涕都下来了那种感觉， 对吧？然后这个是一个挑战者叫刘玲，他说的话，他是一个上海人， 嗯， 但是呢，这次你知道获得这个辣王的居然是一个上海的人，对吧？ 嗯，对， 我看到 什么意思？他是一个上海人，就是这个刚才分享的这个留言是来自一位上海选手，是吗？因为这是在上海举办的。 刚刚的那个是湖南选手 啊，湖南选手啊，哦，好嘞。 然后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下上海选手的感言。 嗯， 上海选手的感言真的很有意思，他说，嗯，平时我就很能吃辣的呀， 嗯， 老公就给我报了名了，让我见识见识，总今天算是见识到世界上第一辣了，那是真的辣。 读出了上海话的那种秀气的感觉，无能 然后说实话，我觉得它这个辣椒，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把辣椒拌在豆腐里啊， 嗯， 然后把辣椒拌在哪儿，然后吃什么的， 嗯， 没有，就是吃辣椒本人。 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冠军其实是上海人，叫徐阿姨，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其实是已经走到最后了，本来有摆了10种辣椒，可有很多挑战者来挑战，到最后一关是大 boss， 就是他尝那个真的辣的那个辣椒，叫做卡罗莱纳死神。 嗯， 等到这个大 boss 出场的时候呢，只有4位选手敢上场了。那最后这个上海人徐阿姨是得到了冠军吗？ 应该是吧，我看他就是反应来看的话，嗯，应该是冠军吧。 嗯， 无所谓了，这个比赛你得不得冠军其实都差不多了，人。 嗯，是的，刚才那个万斯科维尔， 嗯， 是辣椒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对不 对？ 对， 对，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这些辣椒到底是有多辣，有特别喜欢冷知识嘛， 对 不 对？ 好， 我们可以记住那么一两种辣椒，它的辣度是多少，然后以及它是不是世界上最辣的一种辣椒。 好的，好的。 也根据这个陈山植物园的蔬菜专家丁杰说这个辣王争霸赛今年是第5届了，每年的辣度呢都在提高，去年最辣的是印度鬼椒，今年的这个卡罗莱纳死神的辣度达到了220万斯科维尔，也是目前公认最辣的。做一个比较 好了，想起来我都觉得就是开始辣起来了， 对吧？就感觉好像浑身开始热起来了，但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甜椒，它的辣度是多少呢？是多少斯科维尔呢？大着胆子猜。 0。 是零哦。小米椒的， 等一下，你问的是甜椒是吗？ 甜椒， 那甜椒就不辣呀。 对呀，啊，是零嘛。 那你猜个屁呀，啊！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甜椒也是椒嘛，对不对？他会从心理上去补一些，好像有点辣的，不知道啊。但是咱们来做一个平时比较常用来说辣的一种椒，好不 好？ 小米椒。 小米椒，我觉得大概能到1000吧。 嗯。 1000有吗？ 我好准、啊、你认真的吗？你是不是偷偷的背过这些？ 没有，我真的是就是猜猜的、嗯、因为这段新闻我没有怎么看，就关于这个辣度的评价、嗯、 小米椒其实好像你看放在火锅的那个酱油调料里面是很辣的对不对、嗯、但是小米椒的辣度是1000左右，你就会知道那个 卡，然后印度鬼椒就卡罗莱纳死神 是220万， 哇，1000，然后1000010倍，10万100倍，然后100万1000倍，也就是 碰到这样算的2000多倍，好不好？一万呢，万有4个0，然后你除以减去3个0，就只剩1个0了， 管我怎么算， 变成2200倍， 好不好？ 不用一个数一个数的出，我都惊呆了。你数学考试的时候，你做得完题目吗？ 计算器啊。 如果不许带计算器的年代，哎、你 但是2000多倍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吧？ 真的太辣了。 我们平时吃小米椒，都是把小米椒剁碎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那个酱料里面去，嗯、然后蘸那个汁儿来吃。嗯，然后没有谁会干嚼小米椒吧？ 嗯， 然后你要嚼一个2000多倍。比它还要辣的一个辣椒， 嗯， 天哪， 嗯，包括刚才不是有一个辣椒叫做七锅人脑吗？我去看了一下，为什么叫做七锅人脑、嗯？就是七锅其实是一种辣椒的统称， 嗯， 啊，意思是一颗辣椒可以做七锅菜的意思，啊，然后人脑不论是它的一种品种，所以你看刚才那张图片里面那个辣椒有一种叫做七锅，一种叫做 七锅 人 脑， 应该都是七锅这种辣椒里面不同的细分的品种。 OK。 帅不帅？ 帅！但是我在想，这样的辣椒是怎么样运用到平时的这个餐饮当中的呢？它是不是就不用用到平时的餐饮当中？它只要一颗辣椒就可以要100瓶那个 辣椒酱的呀？我是这样想的，它还是非常可以应用到平时的餐饮当中的，嗯、尤其是当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啊，可以做惩罚嘛。算了啦，平时肯定用不到。 我跟你说，就基本上我到了哪家酒吧，然后点了一杯那种橄榄的 Martini、 嗯、 橄榄的那种 Martini 很容易就是这家店的酒的这一杯就变成了惩罚了， 嗯， 就真的很容易很难喝。 对的， 嗯， 而且包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创新的鸡尾酒，它会里面放比如说洋酒啊，加鸡尾 酒里边加辣椒 很好喝，对不对？ 嗯， 有人还会加花椒，我就 花椒也还蛮好喝的。 嗯，那你还是挺另类的。你走得很偏的，我是好吧，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好不好？ Okay, 我真是特别喜欢考试的嘛。那么请问小米椒的辣度是多少斯克维尔呢？ 嗯， 亲爱的朋友们，以及刚才说220万斯克维尔那个辣度的辣椒叫什么名字呢？ 还换着花的问， 那必须的呀，因为他肯定记住是220万了嘛，水一点一点算的。记得住的话，来在我们的平台上告诉我们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都可以跟主播进行互动了。 嗯， 刚才两个冷知识问题，记得回答我。 没错啊，然后在花椒直播的朋友们，记得要和我们打招呼，起床的话要道一声早安。 Say hi。 那接下来还是关于吃的一条消息，那就是安徽的一个高校推出了一个叫做点菜墙的一个服务。 嗯， 这个点菜墙呢，不是把菜写在上面你点， 嗯， 而是真的有一面墙。然后你可以 把菜写在上面，我点，这不就是大排档吗？ 那也叫点菜墙啊。 对，那个很可爱，我特别喜欢那么点菜。 嗯，我特别不喜欢。 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坐着，然后翻那个菜单， 矫情， 就一页一页翻，一页一页翻，一页一页一页一页翻， 一页一页一页一页，这光滑的步伐是吗？ 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在安徽的这个高校的这个点菜墙上是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话，说我的地盘你做主，没错，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满足你。今天你点菜了没？你多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 可能不是这么念的，水水应该是这样的，没错，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满足你。今天你点菜了吗？你有多久没吃到家乡菜了？还记得妈妈做菜的味道吗？把你想吃的菜想吃的口味写在这里，明天老时间我在这里等你哦。 嗯，然后呢就看到了同学们纷纷在留言，比如说洋葱炒猪腰子， 嗯， 热干面， 嗯， 橄榄菜暂时没有给到， 而且它其实你看会留那个时间特别可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洋葱炒猪腰子， 嗯， 它会写上10月21号中午吃， 嗯， 就 就他会点时间，因为他不可能因为你点了一个洋葱炒猪腰子就把整个食堂的菜换成那样，他只是有一个爱心窗口，他可以帮你做你特别想吃的那一道家乡味。 对，它叫做18号暖心食堂。 对的， 因为它这个点餐的这个墙的这个窗口设置在第18号窗口。 是的，有很多同学开始点菜，比如说你看，我想吃板栗烧鸡，10月25日晚上来，然后底下就会给他回复 OK 已做。 嗯， 包括我想吃阳春面，10月26日中午来 OK 已做，就是这么一张张小小的纸条，是写的这些。 阳春面很好吃， 很好吃。就是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哦、 你吃早餐了吗？ 没有 没有， 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 妈妈说不吃早餐，我就早餐是个屁。 什么？你今天真的很喜欢这个字。 没有，因为我刚刚在听这个不吃早餐，他就是很反叛他妈妈的那个说法嘛。 是吗？里面有这句歌词，是 不 是 就不吃早餐，就里面有这一句 啊、哦、明白了。 嗯， 然后你知道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决战食神， 嗯， 是谢霆锋演的。谢霆锋在里面扮演，哎，那个 莫文蔚也演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不是那一部，不是那一部、 不是食神， 对的，不是食神，是一部蛮商业的电影，就是谢霆锋是一家春风里社区里面的一个大排档的老板，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米其林三星的主厨，很洋气很帅，他们俩产生了一些竞争，参加什么国际厨王争霸赛啊，挑战厨神，厨神其实是小时候很看不起谢霆锋的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嗯， 然后你就懂得中间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对手变成朋友， okay, 然后、已经变得冷淡的父子又重新重归于好、 嗯、 其中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最终决赛的厨王争霸赛上，他挑战食神的时候，他做的就是一碗他小时候的时候他父亲反反复复说他做不好的一碗面。 我觉得好像所有的片子都是这样 的， 就是你要进入到最终极的考验的时候，你做的永远是最简单的， 花里胡哨的都没有用了， 你做的永远都是最简单的、什么西红柿鸡蛋饭、嘿，最简单又最困难。 什么鬼？怎么了你今天？莫名其妙打了鸡血。 你没有听过庾澄庆的这首歌吗？ 没有。哎， 西红柿鸡蛋饭啊， 最简单又最困难吗？ 对啊对啊， 好可爱哦、 然后比如说什么， 我要去学 阳春面，对不对、永远是那种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 是的。 那在这里呢，一首煎饼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一个很好的早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下一条信息很有意思，说一个小伙登上了月球，然后他整个的花费呢是大概在200元左右。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其实呢啊，先来看一张图片好了，看这个图片大家就会知道他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他在月球表面的照片， 真的很像，你知道吗？ 真的很像，是不是啊？什么叫真的很像？人家就在月球上。对不对？ 对， 就描述的是看到那种有斑驳的这种地面，然后是很苍凉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他哪儿穿帮啊？ 哪？ 天空。 哦，对哦，对哦，他有蓝色的天空，是不是？可是他的确穿着太空服嘛。 对，嗯。 可是不管的确这不是月球啦，这是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是一个小伙子叫做赵普。他是1986年出生的，是一位越野和摄影爱好者。他听说途中呢有一个叫做苏宏图的地方有一个戈壁滩，这其实是一片戈壁滩。他心里就想，哎，戈壁滩很像月球表面，哎，所以他出发之前呢就从网上买了一套这个简易高仿的太空服。 但是这哥们儿就是我觉得有点太抠门了。我觉得200块钱的这个太空服看起来质量真的有点问题。 你看起来质量不好吗？我觉得还行，哎，我没有仔细看，意思不就行？要不然咱花几万块钱买一套太空服吗？ 可以租啊， 租套真的是吗？ 有很多那个就是租赁的那种服装， 不知道就是咱们的航空员们开不开这种业务？ 不开，我已经提前回答你了，不开。我代表相关部门举报你。 可以租是不是？就是那种办 party 的地方有 租太空服的吗？你要租到了请告诉我，立刻去举报他们。怎么可能呢？太空服，哎， 还差不多，还拍个意思就行了啦。而且我觉得好像专门为了拍照准备的衣服，有的时候质量真的不用太好。 是了，是了， 只要没有那些很明显的线头啊，就 OK。太空服应该 OK 吧？ 但是其实我还挺喜欢他这种就是感觉的，你知道吗？ 他这种就是特别努力在生活的感觉， 对， 是吧？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就干了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儿，但他这件事儿其实能够影响周围很多很多人，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属于这种经常会奇奇怪怪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 就比如说你去看荷塘的时候，有一次水水去清华大学看荷塘，然后他跟我说：“珊珊， 我在我家附近看荷塘。” 哦，在你家附近， 在日坛， 在 日坛 公园看荷塘。他说：“珊珊，我昨天去看完荷塘，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站在荷塘中间，朗诵了一遍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哦，不对，是荷塘月色。 你的意思就是我站在荷塘中间想念我爸，是这意思吗？ 朗诵了一遍《荷塘月色》，在荷塘中间哦。 OK， 朗诵的其实是背影 了。舞女的曲， 来，印第安的老斑鸠送给大家。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你？这话说完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世界说没有，忧郁跳入我的的香味，是无力的痛，在干枯的河，在等待雨季来临，别绕不走。月亮可是这丝路的骨头，土一盘旋似定的腐肉，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在远方决斗，在一处被飞起的白蚁，却站在一起恶魂的老斑鸠。I feel good, I know that I would now. I feel good, I know that I would now.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还曾经看到过一条批评，我觉得可能要提醒一下现在咱们俩快要走歪的这种状态，就是不要阴阳怪气，要大方好不好，要简单大气。 okay, 好的，有路散人他给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好声音气质文艺范儿。嗯，那我要点一下名了啊，像什么 water 淡蓝色呀，什么汉堡啊， 怎么还不出现呢， 是泡泡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朋友们 经常出现的朋友， 对，养帆呢，嗯，你都去哪儿了请问， 对呀、 啊、雨涵呢， 来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 要提醒大家哈，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呢还是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用这个啊花椒直播就可以过来了，有路散人同学你关注了吗关注了的话呢，帮我们感谢一下今天关注我们和分享我们的朋友好不好，因为之前呢这件事情都是范宝在做，可是范宝今天好像有事儿没来，所以说呢有没有新朋友帮我们做一下呢， 阴魂不散的我们，我刚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啊、嗯、这张照片是我每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 走过的一条路是吗、嗯、 然后是光滑路嘛，嗯，然后我就是我在想说秋天来的 来时路的每一步 都走得 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有什么领悟 就是我以为它的叶子会全部是黄了，然后就觉得哇你看金黄色的叶子，然后望过去，然后对面就是央视大楼，然后有那几座高楼，就整个的构图很美。然后我昨天早上就是路过的时候就拍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叶子都还是绿的。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 是 这么冷， 为什么今年的树这么坚挺， 扛冻是不是、 啊、我家的蟑螂都还在。 哇，你家有蟑螂吗？ 你家没有吗？ 没有哎， 过几天就有了。 不可能，你带过去的是吧？你过去放的吗？ 我专门就是揪两只放在你家去让他们繁殖。 你挑两只那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放到我家。 蟑螂没有繁殖能力弱的 随便挑两只就可以，常胜将军。 OK, 那我们接下来要在翻滚朋友圈当中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资讯呢？ 嗯，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一讲一张纸啊， 这张纸特别喜欢，我特别爱。 嗯， 对吧，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张纸很有趣？ 很有趣。 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呢？这是一张纸条， 嗯， 超级简单的一张纸条，可是它很贵，价值1037万。 嗯， 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纸条上有多少个字吧。它其实一共只有30个字， 嗯，不到30个字， 不到30个字、嗯。那为什么会有1037万这样的价格呢？是因为它在一场拍卖会上被卖给了一位收藏家， 嗯， 它的这个收藏的成交价格是15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037万。那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很好奇了，这张纸条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就不告诉你， 好事条已经过去啦。 OK,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贵呢？是因为它出自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的手。嗯， 是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 嗯， 而这句话，对， 来， 为什么呢？ 分享一下爱因斯坦的这个写的内容。 这个内容真的是，就是会有那种让人觉得，哎呀，我就应该一辈子可能就照着这个标准去活那种感觉。你看他像拍出1000多万人民币这样价格的东西，也不是比如说画，也不是雕塑，但它只是一张纸条，它跟人的精神世界有关系，因为这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爱因斯坦的幸福秘诀。 嗯， 这30个字是什么呢？平静而普通的生活比追求成功与不安定带来更多的幸福。 厉害了。 嗯就是突然很 peace 那种感觉。 对，而且其实就传说是在1922年爱因斯坦被通知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个时候呢他下榻在东京的帝国饭店，一位信使为他送信，但是不知道是他没有带零钱还是信使拒收小费，爱因斯坦即当下用德文写下了2句话，然后其中的一句就是平静而普通的生活比追求成功与不安定带来更多的幸福，以及有志者事竟成，赠送给这个邮差。那拍卖行的老板透露，爱因斯坦 有志者事竟成是用中文写的吗？ 就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对， 然后就是拍卖行的老板还透露啊，说爱因斯坦曾经告诉那一名信使，这张纸条的价值或将远远大于普通的纸片。 对的，而且这张纸条其实起拍的时候的起拍价只有2000美元，它的定价是2000美元哦，是被一点一点拍到156万美元的。 哇，真的很厉害、 就会知道当时可能这么一张简简单单的纸条对大家的这个吸引力有多大。然后刚才呢，我们其实给大家看了一下这张图片，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张纸条其实很简单， 对，就是这样的一张、 原木色的， 对，应该就是这个酒店的一个信纸， 对，就是可能放在酒店床头的那种信笺，上面还写着帝国饭店，东京帝国饭店，是不是？ 没错。 然后下面是爱因斯坦的手稿。 OK， 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条信息，其实实际上是珊珊梦寐以求的生活。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时候？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关键字。 而且你知道，在直播间有一位很可爱的朋友，他叫做龙虾，别问大小。他说：“女主持人是喝多了吗？” 为什么呀？我怎么了？ 看起来状态很兴奋的样子。 真的吗？真的吗？哎，你知道我这人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爱喝酒。 生气了，他说没有说他，当然要 对呀。怎么会忘记 Verona？ 你怎么会忘记 Verona 呢？ 我叫什么来着？我叫什么？我真记性不大好，我好像姓吴，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享的这个就是生活方式，是每天都是喝的醉生梦死，对不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朋友会觉得我喝酒了，因为可能我平时生活状态比较兴奋， 比较癫狂。 对，然后我就会那种就是手舞足蹈的那种在生活，然后我可能因为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比较爱喝酒，所以我经常跟他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的时候，别人就经常回复我：“珊珊，你是喝了吗？”我就说没有， 大早上的， 我只是很开心而已，好吗？ OK， 那根据这个一个报道啊，说生活在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一个古老的部落，这个原住民部落的名字叫做 很难念， 瓦亚比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矿藏，然后呢，惹来了这个矿业公司的觊觎，那他们表示是要抗争到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呢，就拍下了很多他们日常生活的片段和细节，最后发现，天哪，这个部落的生活不就是我们很多都市白领的生活吗？就是想要的生活吗？ 是的， 梦想中的生活。 你知道为什么会对这条信息感兴趣？是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点点神奇女侠，我还没有看完。然后其中就是你看神奇女侠了吗？ 没有。 他们是一个亚马逊部落，然后当时发生了一些世界战争，然后女主角神奇女侠就要离开她从小生活的天堂岛，出去拯救世界。本来她的母亲很想保护她，不让她出去，然后她的理由就是阻止战神是我们亚马逊人的天职，所以我就对亚马逊部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这个探索的欲望，所以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亚马逊的古老部落都是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这个瓦亚比呢是巴西亚马逊最传统的部落之一，但是由于现代生活变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所以部落居民呢也开始不得不学习一些，比如说现代语言以及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交流，但是他们也一直在与濒临灭绝进行抗争。 哎，就是看到他们这个整个生活状态啊，比如说特别原始，比如他们生火还是要用这个木材，然后呢，比如说他们这个负重的搬东西是没有任何的运输工具的， 对。 然后比如说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弱。 是的，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说他清楚的记得，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天，五十年前左右，他曾经他的狩猎小组在附近的一个雨林里面，发现了一对这个白人，白人探险家。然后就在几个月之内，他的整个部落差点所有人都死于某种疾病。 哇、 因为他的世界可能与世隔绝吧， 对， 所以他们的这个人身上可能还没有进化出这么多的这个免疫系统。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原住民的部落，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他们，但是不要打扰他们。 线，家人在我身边，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美梦虽要实现，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 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条信息和小龙虾有关系。 因为我以前只是爱吃小龙虾，我没有了解过小龙虾店的这个运作和它的经营情况，后来才发现，哎，小龙虾店，你们知道它一年只用上8个月的班吗？ 就是有4个月是没有小龙虾可以吃的，对不对？ 对的。因为看到了这个在成都一个小龙虾店的老板说了，说我们从这个10月13号开始就宣布倒计时歇业。他的朋友圈是这么说的哈，今儿提个醒，我们那个龙虾店呢进入休假期的时间只有10几天了，所有的店都会在10月底进行放假，还来想搓一顿小龙虾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趁放假之前来一盘儿，对， 来整一盘儿， 整一盘儿，要不然就得等明年了。很可爱，对不对？我听很多成都的朋友说过，到这个淡季的时候呢，小龙虾店通常会卖羊肉汤。这家店是经过了这个整个的衡量和测算，发现他们卖羊肉汤呢，生意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整个这个盈利的收入还不够 cover 经营和人工的成本的。 对。 所以干脆放假好了。 干脆放假，然后房租就这么交着。 就交着房租。然后他们说，这个因为夏天的时候生意够好，哪怕就是这么放3-4个月的假期。假期，对，也不怕，因为他们是整个还是算来还是盈利的状态。就很厉害， 好厉害呀、啊、你看他们就是只用上8个月的班，得休4个月。 特别有趣的一条评论是，小龙虾听到之后松了一口气，还能够平安的过个年。 但估计他这个不是小龙虾过不过年的问题，是还没生出来呢吧？ 对，应该这个时候是没有，基本没有小龙虾，或者是停补期之类的。 对，你还记得上次有一个龙虾哥来的时候，他不就提到那个就龙虾整个的龙虾整个的那个进补期吗？ 对，而且如果说到这个店的具体的经营的话，他们还会给员工进行一些奖励或者是激励，比如说我今年不是放了三四个月的班吗？就三四个月的假，就会有很多人担心，我到明年我再开始营业的时候，他们不回来了怎么办呀？对吧？他们还是有激励措施的。他们的激励措施是，如果来年的时候你还愿意回来上班，我是会给你3000块钱的奖励。 哇！ 所以说，如果是你是这个龙虾店的员工的话，放三四个月的假，你会去别的地方打个零散的工呢，还是说就觉得哎呀，三四个月我得养过我自己，就换一份工作？ 我得去抓龙虾呀。 进补期好吗？是进补期，这三四个月 不让龙虾好好过年，我都过不好年，龙虾怎么能好好过年呢？ 你不觉得这样一个月一年工作下来，突然放三四个月假，听起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我决定要和龙虾去产生深刻的交流。 好的，你根本没有在认真跟我聊天，对不对？那咱们就听下一条吧。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就是真的好好休息吧，因为我觉得他们这8个月应该累得够呛。 对， 你想龙虾店就是开的又早，关的又晚，其实挺心疼他们的。我总觉得好像现在很多就是在城市里的这个上班族啊，就是真的只见着贼吃肉，没 见 着 贼 挨揍。 对， 就人家累死累活的时候，你好像就在那儿吃龙虾，然后酒吧完了以后还就喝点酒，吃点龙虾，然后别人放假，你就觉得说天哪，他们居然可以放假3个月。其实差不多的，我觉得。 对，都挺辛苦的。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咱们再一起相约吃小龙虾吧。来吧，看看下面这一条。 龙虾听了以后心里一紧， 赶快 过了 年 就不能活了。OK，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特别奇奇怪怪的事情，在动物界呢也经常分享关于他们的冷知识啊，或关于他们一些这个见闻趣闻。 没错。 今天带来的是10条罪，第一条其实我有点不忍心，因为这个我有点不忍心啦，因为这个动物它已经不在了，所以要不然咱不说了吧。 好， 你觉得呢？ 可以可以，看你心情。 不说了不说了。 好，不说 了 不说不说。 不说了不说了。好好。来吧，世界上最大的食人鱼，2010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 哇，好吓人。 英国的垂钓者，一位叫做韦德的朋友，在非洲的刚果河流域捕获了一条世界上已知的最巨型的食人鱼。 这只食人鱼太可怕了，我觉得。 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长得 好害怕。 这个牙齿，天哪。 对，就是这个牙齿很像那种毛， 对， 像兵器，然后一根一根的竖在它的嘴唇那里，对不对？ 你知道，就是普通的小鱼是没有牙齿的， 应该有很小很小的牙齿。 不，鱼是基本上你感觉不到它的牙齿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家里面养那个金鱼，然后我每次喂那个金鱼的时候，我就把手伸进去，然后那个金鱼就会以为你的手指是那个吃的，它就会拿那个嘴去嘬你的手，然后就嘬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软的，整个口腔都是软 的。那有可能是乳牙，这个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有会那种就是什么鱼疗，鱼咬死皮洗脚那种业务啊。你没有去过鱼疗池吗？对不对？ 有， 你把脚丫子在里面，它可以帮你咬死皮。 但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鱼真的很不干净。 我觉得它很惨。 你没事去吃人家脚皮干嘛？ 对不对？就每次这种活动，我其实也不太参与。就首先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被所有的人放过脚，也有点干干尬尬的， 是吧？ 然后这个鱼其实也不容易。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你的朋友家养了金鱼，你会把手放进去喂它吗？如果是下面这条金鱼，你还会放吗？ 我觉得关键不是我的手放不放得进这个鱼缸，是这只 鱼 能 放 得进 这个鱼缸，是不是？ 对啊。 世界上最大的鲸鱼长这个样子，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会不直接把它叫做锦鲤。这条橙色的 亚洲鲤鱼是吗？ 不是亚洲鲤，亚洲鲤鱼不是金色的，对吧？看到图片了哈，这个人。拉斐尔先生用了10分钟把这个巨大的金鱼从法国南部的湖水当中钓出来。 哇，真的还是钓出来。 钓出来。 那我觉得。 钓出来的时候。 你说。 这条鱼是很有名的，它是这个湖里的金鱼王。 就是那些爱好的垂钓的人会已经有那么6年的时间，已经很想把它钓出来了，只是没有成功。 就大家看到过它是吗？ 看到过它。 OK。 因为这条橙色的锦鲤就是已经是30磅的重量，相当于大概一个3岁的女孩，大概这么的， 这么具体的 对体重、有人这么他们做了一个评估嘛，在同类的鱼种当中，它被认为是至今人类捕获的最大一条。 那它捕完以后会把它再放回去吗？ 鱼好像捕上来放回去就会死，对不对？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它勾住了它的鳃吧。 OK。但是金鱼是不能吃的呀。 我不知道它捕上来做什么，反正它捕上来了，是人类已知，而且其实大自然 捕上来拍照。 照片拍得很好看，是不是发朋友圈绝对可以集很多赞。 你看他自己说嘛，他说刚开始我并不知道鱼线的那一头到底是什么、只知道上钩的家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 而且我觉得这是大自然特别神奇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你笑什么？ 我的妈呀，我在看下面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青蛙。这个青蛙真的是太有趣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青蛙的脚已经就是像人的脚，然后穿了一个鳍的感觉一样。 就好像在潜水，对不对？大家可以直接看，这真的很难描述。这个青蛙的身材其实还挺健美的， 很健美，很健美，特别是大腿的部分，整个肌肉线条都非常的流畅。 就是它们是一种叫做巨蟹蛙的物种，是当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青蛙，整个体重是3公斤。 对，然后达到了33厘米， 对， 也差不多就是3个手掌那么长。 不，2个手掌，其实只有2个手掌。 OK， 对，这样 就这么长。 差不多。这种巨蟹蛙的寿命呢还是挺长的，可以达到15年的寿命。它们主要是吃蝎子啊、昆虫啊，还有体型较小的青蛙。听起来好残忍。 好残忍啊，哇，让我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鳄鱼真的是太大了。我看到有一辆卡车和它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对比来说能达到5.5米。 对，头骨的长度就是53厘米，整个体长是5米多的体长。 你知道5米有多长吗？ 我知道啊。5米 多长？就是5米。 5米啊，人的一步大概是70厘米嘛，所以你需要迈7步左右。 5米大概就是5个你，就是排成一6。 对，您说的对，大概7个你。5个我7个你，好不好？ 我算一下，那就应该是3个珊珊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 4米8。 神经病。 OK， 然后5.5米的话真的是很大啊。这个鳄鱼生长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叫做这个应该怎么念 ？Gomac， 对吧？是一种弯鳄。 咱们这样吧，咱们快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可以看到这个较高的马呢叫做雷达，是一种比利时驼马，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活马。它已经9岁了。他9岁的时候呢，他站立啊，从马蹄到马肩的高度是2.02米，体重是1088公斤。这个马和最矮的马合影的时候，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哈。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我国某地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蚊子， 太吓人了。 这个蚊子太吓人了，大家就是必须要点开我们的花椒直播或者是活力982的直播房间才可以看到。 对，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一会儿我们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一首睡前童话送给大家。 墙上的钟到12点，要开启我的世界。躲在冰箱沉睡一天的雨，它欢呼雀跃，按时出现。那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还吃完我的泡面。我们小睡大睡，聊到明天，又看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女孩子，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跟他讲我觉得你好帅哦，然后还是会开心吧， 会开心，但是就没有戳到他那个点上，我觉得就女生，一般女生来说，比如说我们俩就先以我们自己为这个例子吧，好不好？我们举个大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听到什么， 大概是这么大的糖炒栗子吗？ 是世界上最大的栗子，有3米。 怎么还延续了上个时段的话题 ？OK，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排在你能够你最喜欢的就赞美你的话的 top three 前三名是差不多有哪几句呢？你说5句好了。 我说3句吧，我说3句吧。首先第一个是美 ，OK， 漂亮， 是直接的那种吗？ 但是要真诚，就如果走的不太走心那种就不太行。因为我觉得好像女孩真的还是很喜欢被夸漂亮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性格好。 我跟你说，哎，你接着说，你把第三个说了吧。 第三个是稳重。 那你就是在让别人撒谎了。 赞美不就是适当的修饰吗？ OK， Verona 说原谅我们了啊，我觉得你的这三个真的是第一个吧，我觉得 OK 了，你要实在让我说的话我还是说得出来的，但第二个 什么叫实在让您说啊？ 但我觉得第三个真的说不出来，稳重 是吗？其实我是开玩笑的，你知道我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跟长辈，比如说跟不太熟的长辈，妈妈的朋友好了，妈妈的同事，这样我是不太说话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不太会寒暄亲戚之间的那一套，你知道吗？ 吴珊珊跟妈妈的同事在一起是不需要说话的， 对吧？对吧？然后妈妈的同事来了之后呢，看看我说，哎呦，这是你闺女啊，哎呦，真好看，哎呦，小姑娘真文静儿，我在心里就开始狂笑，我是文静吗？I'm super dancing queen 啊，好累啊，这个时候我都不敢直视，在第一个时段那个朋友问的那句话，这个女人是喝多了吗？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 Okay， 但是我觉得赞美人还是真的要掌握方法。我昨天不是发了一组朋友圈吗？就发了我特别精心准备去拍的银杏照片嘛，照片是吧？然后我还精心的 P 了一下图。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说，我说我拍了一组银杏照片，发了朋友圈，底下所有的人清一色，哎呀美啊，好美啊，怎么这么美啊？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留言吗？有一个人是这么回的，说西门那颗银杏最美。 然后这样的一条留言就成功的获得了你的关注，对不对？ 哎，路子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共同的朋友出来反驳他了，说珊珊不是让你看西门那颗银杏呢，让这个舆论自己形成一个封闭的场合就好了，好不好？好了，说说男生，你最喜欢听的赞美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男生一般来说会比较喜欢听靠谱吧。男生靠谱很重要，然后帅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了，因为就是夸你长相好这个事儿，在这样一个颜值就是 至上的 越来越至上的一个时代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男生喜欢书卷气的 然后或者是因为你喜欢书卷， 然后或者是运动感的然后健康阳光 所以说如果是那种很爱运动的，经常去健身房的，然后的确肌肉也很棒的那种男生，你如果夸他身材好， 身材好 他也是很开心的，对吧？我知道了差别在哪，好像女孩子没有那么爱被别人说身材， 很多人爱就喜欢别人说身材，只是你没有刻意的在练身材这一点。 不对，我觉得好像对女生来说，说身材这件事情有点点小小的 冒犯， 因为就是他会知道这个人在观察你整个身体。 那如果我见到你，我说哎，珊珊你好，哇，你身材真的超好的。 干嘛？你看你的眼睛就开始往下瞟，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不自然的反应。 OK， 那这可能东西方有点差异 啊，有可能。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我赞美男生会比较倾向于从处理事物的方式方法上去赞美。 OK， 就你要有细节。你看刚才那件事情，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你是一个就是很有主见的人之类，这种好像男生还是蛮受用的，对不对？ 夸男生呢， 厉害得很，社会我删减。 OK。 有什么问题、okay. 对不对，随时向我抛来钱就教你怎么夸人。 OK， 那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会和大家分享一条关于日本的女性投票选出来的她们最喜欢听到的 被 赞 美 的 台 词。我们一首 Nobody's Perfect 送给大家，来自 Jessie J。 When I'm nervous, I have this thing, yeah, I talk too much. Sometimes I just can't shut the hell up. It's like I need to tell someone, anyone to listen, and that's where I seem to f*** up. Yeah, I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For a minute there, I lose my senses. 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my mouth starts flowing, the words start flowing. Ah, but I'm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 know it's time that I learn.Treat the people I love like I wanna be loved. This is a lesson I learned. I hate that I let you down, and I feel so bad about it. I guess karma comes back around, 'cause now I'm the one that's hurting, yeah. And I hate that I made you think that the trust we had is broken. So don't tell me you can't forgive me. 感谢鸡那点事儿在夸我，他说最近的歌是越来越好听了。嗯，怎么不回应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鸡那点事儿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不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休假吗？ 嗯， 他就说珊珊啊，我说干嘛？他说我发现你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们节目的歌好听了许多。因为我以前在的时候，放的都是那种路子的歌吧。路子好像不太一样。 你终于觉察到了这一点啊！我们刚刚说 喜欢现在的歌曲啊， 嗯，对 ，Nobody'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 嗯， 其实这句话也很适合，就是用在和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对的， 嗯。 但是其实好像每个人并不是要求自己完美。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可是呢，赞美别人还是有些小小的技巧。 对， 我们总结了三个步骤。 嗯， 首先你要这个结合事实。 嗯。 你必须要观察事实嘛，我们不能无中生有，对不对？第二个是你笑什么呀？ 你 怎么笑成这样啊？ 你说、嗯。 第二个是表达感受嘛， 嗯， 对不对？先观察事实，第二步表达感受，这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普通的赞美了。如果你还可以做到第三步，不经意间做出一些比较， 嗯， 那就是完美的赞美。 对， 好了，你不用尝试对我的赞美了。你观察我之后发现我很邋遢，对不对？ 珊珊，我觉得吧，嗯，你今天的头发比昨天更亮了。感觉就是有光芒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嗯。OK， 怎么不说话了呢？ 珊珊， 嗯， 我觉得你今天的外套比昨天更黑了。 因为他们就不是同一件外套， 觉得更加稳重了一些。 OK， 我们刚刚说了，有珊珊总结的是三步，对不对？ 对， 第一步是结合事实， 必须要结合事实， 不能够这个乱说， 要不然会显得不真诚。 然后第二个是要表达感受，然后第三个呢是最好是做一些比较。那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我们来模拟一个情景好了。就比如说，你遇到了基因那点事儿，然后呢，你要就是，你前提是你要求他稍微帮你办个什么事儿。 其实基因那点事儿，平时生活里帮我还挺多的。因为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性的烦恼。然后呢，他是属于老和尚的。所 以你都是怎么赞美他的呢？ 我不赞美他。 纯粹打击型人格是吗？ 纯粹。 你给我过来。 哎，过来这句话其实是男女当中很好用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吧。关于具体的怎么去赞美别人，我们在学到这些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更好的赞美别人。 Okay. 因为在日本呢是有这么一个调查，是针对日本的女性开展的一项调查，叫做最喜欢听到异性什么样的台词。 对，那当选第一名排在了44%的这样的。 他有很多调查，首先你说的这个是对外表，对自己的外貌的评价， 对， 最喜欢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台词，对不对？ 44%的就是卡哇伊ですね， 哎，可爱， 可爱，那 卡哇伊， 可爱是最常用来形容女性的褒义词了，但依然对于众多女性来说非常的受用啊。然后其次就是美， 哎，对， 好看， 漂亮， 占到33%。然后近1/5的女性呢，最希望听到的是身材好的赞美，这个和珊珊刚刚说到的不太一样啊。 是这样的，就身材好这个赞美，你听到之后会有点害羞。 但男生不是就故意让你害羞的吗？ 有的时候你不想对他害羞啊。 OK， 好。 会有点害羞，你不知道怎么接话，你知道吗 ？OK， 好，我明白了啊，然后 Verona 说这个。 说什么呀？ 说歌的确是多了不少，黑猫警长，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告诉我们，记住领导说的话，不要阴阳怪气的。 哎，他竟然还记得《黑猫警长》这首歌，我都有点忘了。啊哈哈，那就是黑猫警长，来来来。呆，懂不懂？懂不懂？ 不要阴阳怪气。 好，收。 然后呢？ 是外表的一个评价，对不对？ 只有4%的日本女性在调查中，在调查者中啊，表示说，希望受到关于打扮方面的这个赞美。 就是你怎么收拾的，是不是？ 对，那关于性格方面，最想听到的台词呢？被称为日本选择伴侣首要条件的温柔， 这是第三位， 仅仅排在第三位。 对， 那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来， 咱们这样哈，其实有很多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温柔，为什么会只排在第三位呢？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并没有很想被夸温柔，因为温柔就意味着顺从，不是每个人都很想顺从，你能 就很像我很不喜欢被别人夸可爱。但是有很多 男生不爱被夸可爱啊， 但是有很多人就说我可爱，我觉得 谁、啊、 我觉得很烦， 谁呀、啊、 真的很烦， 谁呀、啊、 很多人， 我觉得你挺可爱的。 哎， 怎么这些都学。咱们这样，直播间的男生，如果别人夸你可爱，你会觉得可以接受的打一，你会觉得完全不可以接受。哈，我是男生哎，怎么可以夸我可爱？ 怎么会有哈，我是男生哎，怎么可以夸我可爱这样的台词啊？你是台湾，你是这个语音是走到哪儿去了？ 走到宝岛。啊，如果你觉得哎我的天哪，我是纯爷们儿，怎么可以夸我可爱呢？啊，你有这种想法的打二。好不好？是不是时空跨度有点大？ 有点大，有点大。 对，这个性格方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咱们经常会看到的夸女生的方式，温柔，然后性格可爱，聪明伶俐，都不是排名特别高的。比如说刚才水水已经说了，在日本的这个票选当中呢，挑选伴侣的时候最主要的条件温柔仅是排到了第三位，19%的女性选择了这个选项。那性格也很可爱呢，只有7%。4%的日本女性希望被夸聪明伶俐。 我觉得女性都不爱被夸聪明伶俐， 我很烦这一点。嗯，因为很多人夸我聪明，嗯，就经常会有人说珊珊挺聪明的，然后但是也有人会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聪明了，等等等等。 我妈告诉我她这一辈子的就人生哲学，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我妈就说聪明的女人从来都显得很傻。 真聪明的会显得很傻， 对啊， 是吗？ 嗯， 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智商和情商的聪明。 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像你这种表现得特别聪明的就是真傻，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对， 嗯， 对，因为好像聪明了以后特别有那种侵略的感觉。嗯，你看比如说44%的女性，她们选择她们最希望听到对方说的是， 是 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啦， 对，在一起就觉得很安心啊。这种感觉， 对，嗯， 怎么都是台湾腔。 然后26%的说那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刚才就是念的这个。你是疯了吗？ 我可爱。 现在承认自己可爱了是吗？ OK， 一共有27080个反馈在对女孩的这个性格方面表扬的台词，其中这是一个这样的调查数据哈。第一名是在一起觉得很安心，44%的女孩希望听到你对她有这样的评价。那以后你碰到这个心仪的女生，她在说你觉得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不妨就这么回应吧。 你会说一句 Oh my god。 为什么 Oh my god， 因为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 Oh my god。 OK， 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怎么把漂亮话说漂亮的环节。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都会反映说现在的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听了。 谁呀？很多是谁呀？ 比如说像《今天那点事儿》，对吧？对吧？还有 Sunshine， 他说在这里和舒服听两很舒服啊，听两个聪明可爱的人聊天。你是不想活了是吗 ？Sunshine， 一个不想被夸聪明，一个不想被夸被夸可爱。这样好了，夸你聪明，夸我可爱，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可以接受， 对吧？嗯，你喜欢被夸聪明吗？ 我觉得聪明比可爱好。 嗯，我喜欢被夸可爱。嗯，你不觉得可爱是一个被误解了的词吗？ 你觉得可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可爱是被滥用了的词。嗯，就是被滥用到让大家觉得可爱都不可爱了。可爱其实就是可以爱。哎，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我还看过一个就是关于可爱的一个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论可爱》。 嗯， 然后他定义的那个可爱，其实实际上是那种 有没有这本书啊？我现在都不太相信你， 有 我现在就去 有 买。你说嘛，讲的什么嘛？ 他讲的就是可爱，其实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感情上的一个认知，然后这种认知是能够激起你对于一些比如说美好的小的事物的一种怜爱和一种呵护的感觉。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就是你查到了吗？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搜索《论可爱》，搜出的是可爱零钱包、可爱表情、防尘口罩。可爱钱包哦，搜到了《论可爱》这本书， 有啦，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啦。嗯、 对的、嗯，厉害。 就它不是可以爱了，它可爱其实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 的 国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中国人觉得可爱的东西，日本人可能觉得并不可爱。 嗯、 然后欧洲人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们觉得不可爱，你知道吗？ 对呀、啊，就好像有这种情感的因素，比如说爱啊、喜欢啊，然后这种都是有主观色彩的嘛。 嗯，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但是一个人夸你可爱的时候，我不会经常夸人可爱的。 嗯， 我觉得可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形容词。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常常就把 lovely、 adorable、 lovely 和 adorable 这两个词就都是可爱嘛。 对呀、 啊。但是显然 adorable 就是更加就是具有那个情感的感觉。 是的，是的，就好像是就是这个父亲很 adore 他的闺女这种感觉一样。宠坏了，你不觉得吗？ 对，就这种感觉。 嗯 ，You are so adorable. Thank you, thank you, Dad. Dad, I'm hungry now. Go find your mom. 哎，你知道咱们隔壁就是北京外语广播吗？他们听到咱们俩在这儿，应该已经要疯了吧？ 嗯， 哎，既然咱们开始聊这个了，不如穿插一个环节好了，就是那十句英语教学。 可以啊，我们在就是一首 Nola Jones 的 Young Blood 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英语教学的环节，好不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一首 Nola Jones 的 Young Blood 送给大家。 Smil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海里这回真生气了，你俩别人唱就唱吧，这回还唱的还好。 OK，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如何把漂亮话说漂亮了。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看到有一位花椒用户02060808说水水太聪明了，真的比珊珊还要聪明，水水强强强强。 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哈，你发表完这段言论之后啊，水水在念完之后，你依然觉得他聪明吗？ 我跟你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就首先它是结合事实，你看水水太聪明了，然后呢表达感受，水水强强强强，最重要的是还 做出了比较，真的比珊珊还要聪明是吗？满分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赞美的方式？ 带你去旅行说 Hello 主持人好， 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带你去旅行。然后这个08008说聪明，真的聪明，我估计他可能认识我吧。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的花椒号很顺。就是你刚才念的时候，我都以为是假号，你知道吗？ 再来念一遍啊，花椒用户02060080008。 对不对？02060080008，听起来像是一个幸运号，这个号千万不要卖，好不好？ 是买的吧？啊，这个号，这是随机配送的吗？还是 好像是随机的？但这个号真的听起来很好啊， 很好。 这是你，就是咱们节目里出现的号最顺的一位朋友。 再来一遍，02060080008。 所以以后可以叫他8008。带你去旅行应该是刚刚来，对不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怎么样赞美别人，是从日本的一个调查，针对日本女性的一个调查开始聊起。他们发现，哎，好像我们平时赞美女生那些话，女生并没有那么的爱听。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聊聊赞美这两个字。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是不是方式和方法也很多呢？ 对的，那8008这个用户说他是贵阳人， 哎呦， 天天看我们的直播，那这里我就要批评你了啊，怎么从来不冒泡呢？对不对？一定要多冒泡啊。 而且贵阳的，你在贵阳很有名吗？难道 没有？他可能就是随便翻到了，然后发现我在说贵阳话，他 有可能 经常阴阳怪气的学贵阳人说话呀。 好，对。 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早上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和我们多多互动，因为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确实是没有什么样的渠道和我们互动了， 是的， 只能听着。但是如果您是在网络直播，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能够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贡献你们的才智。 刚才呢已经开启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我们要教一些英文，是吗？ 对， 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启的，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很多，比如说我们想用英文赞美一个姑娘，或者是赞美一个外国姑娘，可能不太能只会说 You are beautiful。 对， 总得会点别的吧。而且今天呢，我跟水水找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用罗列了一些可以用来赞美别人的英文表达，其实都很简单。 我跟你说，其实最好搭讪的第一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会 什么？ 就是 nice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哇哦！ 如果他穿了一个就夹克， 外套 你就说 nice jacket， 然后就肯定能搭得上讪。就他穿了一个裙子，你说 nice dress， nice dress。 就先从别人的这个外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的外貌搭配和打扮是我喜欢和欣赏的样子，觉得你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对，然后比如说他穿了一件破鱼洞的，然后破渔网洞的，然后就整个连体的，然后又有什么褶皱的，然后什么的，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 nice look， 满分是不是？ 对，而且这种说 nice 说这种。 是一个通用型的万金油式的表达，对吗？ 因为你最好还是就指出，就比如说 细节， 如果你说 nice jacket，就证明说你注意到了他这件夹克，对不对？ nice socks OK 吗？ nice socks OK 的，但一般来说只有英国人会有这种用法。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英国会一个男生满身就全身的正统西装，然后穿了一个海绵宝宝的袜子他们很喜欢就玩袜子这件事情。但你比如说，你就正好比如我们两个快要擦肩而过的，甚至说 nice jacket， 然后他就会说哦 thank you， 然后你就会说 you love， 然后你就可以聊上了，对不对？ 要聊上难道不应该是擦肩而过吗？ 但 可以聊上吗？ 结果 导向，你有试过聊上吗？ 聊上啊 来， 就 where is it from， 然后他就会说他在哪里买的，我说哦 so you love this color， 然后怎么样、 你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呢然后我就会说 Halloween's coming， 比如说有一个 party 正在有一个节，比如说有一个 party 要 然后就会直接邀约，是吧？ 对啊，我就说那你要去那边玩吗？然后要交换微信什么的。 社会我水哥， 社会我山姐， 这个节目太社会了。很厉害我觉得可能男生和女生不太一样，因为女生好像是男生，是不是 Lisa 说 Hi guys I am coming， Hi Lisa， 给你准备了一条新闻，如何煎出一颗糖心蛋。开玩笑，还是聊如何赞美别人好不好？糖心蛋回头再给你讲如何煎出完美的糖心蛋。 Lisa 要生气了。 不是点餐 Lisa 吗？ OK， 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比这个稍微更就是普通一点的说法，就是 This dress looks on you， looks good on you。 就是这条裙子很配你， 对， 很适合你，穿起来很搭， 对， 这种感觉是吧？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是要赞美或者是夸赞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短一点，会更真诚。 对，就是 nice jacket， 就好像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觉。 对， 好嘞。 然后你一定要学那种就是加州，就是在什么 LA 啊，在洛杉矶什么的那种人，就是让他，就你要看我的表情，就 Oh my god Oh my god Nice jacket。 Nice jacket, you know. Nice jacket. Jacket 有这么重要吗？我想打你，戏好多。你敢不敢对着镜头把 Oh my God 那段再表演一遍啊？ 你要表达一个人，就是，比如说 lipstick 啊，你说。Oh my God, nice lipstick, you know. 所以说呢，大家要首先学会一个万金油式的，就是 nice look. Oh my God, you must be kidding me.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什么怎么可能这么美？然后其次呢，就是要把女生可能会通常搭配的衣服，用英文单词怎么讲，学会这些名词。 其实学会一个 dress, 然后。就比如说 shirt、就是、 哎，如果直接说 skirt 半裙就 那你怎么不说 nice bra 呢？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如果他是只穿 bra 出门，我觉得也可以、 啊、夏天可能会有啦，在海滩上、 但这样还是应该说 nice look 对不对？ 对 nice look nice look、 不要太露骨， 对，不要太露骨。然后紧接着如果是对方，比如说，你觉得他做的东西好吃，然后你怎么夸呢？ 怎么表演？就是怎么赞美他的厨艺？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也是一句话可以表达所有钦佩之情的万金油式的句子呢？ 对，然后你就可以吃着吃着，然后你就 ，Oh my God, you must be kidding me！ 哇！好好吃哦，是吗？ 马西索哟， 马西索哟是韩剧吗？ 有韩语里面的很好吃啊。 还有日语里面的很好吃怎么说来着？ 是欧一西， 欧一西是吧？ 是吗？ 好像是、 不太记得了。 我觉得咱们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是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肯定知道那个好吃怎么说。欧一西或者是一西米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亚米， 亚米 可以对不对？是英文单词， 英语单词了。OK, 怎么说呢？就是 I love your cooking. 这么简单吗？ I love your cooking, 或者说 Can you share your salad recipe with me? Recipe 就是那个 食谱、 食谱嘛。 对。 You must have your own recipe. It takes so different. 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你一定有自己的食谱，它尝起来真的很特别，很不一样。 Don't hide it, 就是不要藏起来。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你知道这也是好，你先观察了事实，结合了事实， 对， 然后又表达了感受，很好吃，又适当的做出了比较，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这就是赞美的套路，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套路还蛮多的，其实。OK, 那紧接着如果你是想说对方做事儿特别特别棒， 就是赞美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工作， 赞美他的能力，那有一个词其实大家可以用起来，就是 impressive, 啊， 让人印象深刻、 哎、对 You are so impressive to me, 就是你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或者是 that was impressive, 还有一个词比 impressive 还要更高，就是更高 级吗？ 就是 incredible。 是吗？就是难以置信的这种感觉， 就是、棒棒哒 啊，么么哒，给你点赞比心这种感觉是吧？ 对，就是棒棒哒。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赞美人当中，其实就 perfect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儿，因为我觉得 perfect 会显得有点假。 对， 因为刚刚不是放了首歌叫 Nobody's Perfect,、没有人是完美的嘛。但是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better 是一个挺好用的词儿。 怎么讲？ 就是 you are much better, 就比如说你提到一个女明星，然后你就会说，就比如她提到一个女明星很美，然后你就会说、you are better,、就是、 我觉得也很假啊。 不假呀。 真的吗？ 对呀、谁知道你真遇到那个真的女明星她长啥样呢？ 但是我觉得好像赞美能力还有工作的时候，还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两个单词更好用。我非常非常喜欢 impressive 这个单词，就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不觉得有的时候并不在于这个人到底是做的什么样子或怎么做的，而在于就是他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会哇，原来这个人这么厉害，然后他的当时的所有的表现就会留在你心里，所以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才是真的表达对对方赞美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吧？ Verona 说是的是的，是 Oishi Oishi Oishi Oishi。 那个韩语的那个怎么说？ 巴西索哟， 巴西索哟，好嘞，巴西索哟。是如何学到这个的？太逗了。你 就在韩国的时候 好可爱哟、 OK， 一首顺子的写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个漂亮话说漂亮的话题讨论。错了，是梦中人，来自王菲。再次欢迎大家啊！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比如说这个8008给我们送了很多金话筒和掌声，在外加一见钟情。嗯，我打算从明天开始就开始点名了，就挨个挨个点，我要列一张名单在这个地方。 每天早上报道是吧？ 8008，然后 Verona 也要记下来。 好嘞。没见过这么吓人的主持人 Lisa 也要记下来，然后 范宝 就今天来的吧，我就先把今天来的记了好了。 嗯， 后不后悔 Sunshine， 后不后悔？把 Sunshine 也记下来，然后基因那点事儿也要记下来，对吧？基因那点事儿， 对， 还有谁啊？ 今天来的好像 就是 冒了泡的，我看到的。 对， 刚才你 留 言有 还可以把那个湿泡泡呀记下来，对不对？ 对，等他来的时候再告诉他好不好？当面告诉他这个恐怖的消息。 好，今天来过的朋友们，你们都被点名了啊，你们都被记下来了，然后明天会继续点名，好不好？嗯，我们看谁能够就是保持这样的出勤率。 怎么着？我想问一下，听了咱们节目是上了一个军校吗？怎么要求这么严格呢？ 你管我啊！然后刚刚我们就是聊到那个调查，其实还没有聊完，对吧？然后日本的这个女性在还有哪一些方面是需要受到一些赞美呢？ 女性的任何方面都受到赞美。刚才其实跟大家聊过的，如果认真听了的各位朋友，刚才被点名的朋友们，你都记得吗？稍息。 稍息你都喊得出来，吴珊珊，你也是不想，你也是不想活了，我觉得， 报数， 一， 请现在依次回答我，刚才我聊了什么样的赞美话题？在这个调查之中，除了对这个颜值、对于性格之外的赞美之外呢，还有对什么方面的赞美进行了调查？首先是对于心仪的对象。对于心仪的对象，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女性最想听到的台词是什么呢？ 你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有点吓人。是照片 P 过了吗？ 这样说会不会不太好？是不太好是吧？ 不太好。但是如果你后面找不得回来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有那种坐过山车的刺激和兴奋感。 你和照片里一样美。 不行。 好难哦。比如说是什么呢？ 排名第一的，各位朋友们学会了啊，33%的女性选择的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最想听到的台词是：下次约会在哪里好呢？ 哇！ 咦， 老司机， 是不是有趣？ 老司机，老司机， 对不对？比起下次有时间再约啊，这种特别的暗含着客套的这种对白，然后很多女生可能更希望听到你提出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哪怕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期待，我觉得就挺容易戳中大家的。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就比如说你和一个女生出去，然后我说下次再约的时候，就是你就要看这个人到底是下次他真的会不会再约。但是有的时候在饭，就比如吃饭啊，或者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提出太明确的那种就是时间和地点来，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提出一个希望哈，咱们下次约会在哪里好呢？然后两个人就可以聊天嘛。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对象是对于心仪对象，所以说应该是这个女孩本来就还挺喜欢这个男生。 但女孩如果不喜欢这个男生，这个男生说什么都是错的呀。 当然了。 对吧，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喜欢这个男生，第一喜欢听到的台词是下次约会在哪里好呢？其次是今天一天都非常开心，要说出一个肯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还蛮喜欢比如说大家约完会之后，你会总说今天很开心，开心很重要。 你知道我不是在节目里说过这个故事吗？说有一个英国女孩，然后她就是约会过两个男生，然后第一个男生呢是把她逗得超级开心，然后她整天的约会都在笑，然后觉得这个男生很有幽默感。然后第二个男生是这个男生让他觉得他自己很有幽默感，因为这个男生一直在笑，然后一直在就是很让他觉得自己很有幽默感，然后他就嫁给了第二个男生。 天哪！ 然后这个女生就是现在的伊丽莎白， 哇， 就是英国女王。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然后这是她自己在访谈里面说的一个故事。然后她就说，对她来说，她觉得如果一个男人只是让你觉得他很有趣的话，并没有让你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但如果一个男人会让这个女生觉得她自己超有幽默感，那这个男人是超级了不起的。 有道理。如果一个人只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有趣，可能这个人还是更关注自己吗？ 所以现在我就是还挺不喜欢那种所谓的就是很多那个老司机，就是有点卖弄。 明白 我的意思吧，就是是好笑了，然后你讲了很多梗，我也觉得都很有意思，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锋芒可以收敛一点，然后你可以让女生觉得就是女生特别特别好笑。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女生会觉得说啊，原来我是有魅力的， 很可爱的， 对， 是不是？ 原来我是可爱的。 你是很喜欢听别人讲她可爱吗？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很好，就会让我以后会更留意那些 让你觉得他， 让你觉得我很有趣的男生。 对啊， 是吧？反正我已经结婚了嘛，我也只能留意了。那除了这两个句话之外呢，还有26%的女生选择的特别喜欢听到心仪对象说的话是一直都期待着。其实就是那种有心思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其实女生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最喜欢听到的赞美通常跟第二次有关。其实他们就是想就是听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男生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然后他愿意再进一步和我交往。但是男生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男生的感觉就是说 我的主动权好像是在我手上的，就是说我愿不愿意和这个女生交往是我来主导的，所以我在想女生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呢？就比如你喜欢这个男生的话，你主动说比如下一次约会我们在哪儿，不也挺好的吗？ 为什么呢？ 就这样会显得轻浮吗？ 好像有一种特别传统的观点，就在于如果女生特别主动的话，男生可能会觉得太 easy to get 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就太容易得到， 是吗？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好。 就一定 要 欲擒故纵是吗？ 要还是要的，就是人的心理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技巧在里面的。 OK， 而且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喜欢一个男生，你很难真的很主动的。 是吗？ 就 所以就要等着男生来主动， 自己会很焦躁，我可能也很想主动。但是你反而越喜欢越会不说话。 明白。 你看像我这种性格，就我平时会很开朗，我对所有的朋友都很热情，我也会开玩笑啊怎么样，但是我一旦真的碰到了喜欢的，我就会变成少女时代那种感觉，就不会说话了。 当一个女生说她有事的，她没有事的时候，她就是有事。 有事是吗？ 当一个女生跟她说没有关系了，我自己能扛得过来的时候，就是说她立刻希望你出现在她的面前。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几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女性最心动的台词是什么呢？三句话，这三句话很有趣。第一是很希望男生说一直都想这么做。 一直都想这样子 的期待。对。第二句是终于只剩我们了。 哇、wow, 哦 ，OK。 第三句是过来。哎，See。过来这种祈使句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男生发出来这种祈使句的时候简直无法抗拒。 把牛奶拿过来。 是过来，是他跟着他过来，不是让牛奶过来。总之我总结了一下，好像女生喜欢听到的赞美有这么两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感觉到自己被重视。 对， 就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第二个是自己让对方感到愉快了。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当中，这点很重要。 是这种感觉。哎呦喂呀，布罗娜说，哈哈哈哈。那今天的微微一笑是 这句留言真的不是不知道是针对哪一句，就针对今天的节目好了。 对，那今天的这个微微一笑当中是以两个这个不会，我们两个算是不太会夸人吧。我们俩算会夸人吗？ 不太会， 肯定不太会，因为情商就没有那么高嘛，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借花献佛，对吧？然后临时抱佛脚的读了一些资料，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夸人，然后。 可是我最近真的很想再努力的学会赞美别人，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心里是有的，但是我可能不太会说出来，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你的技巧不够的时候，生硬的赞美显得有点尴尬，可是似乎是应该找一些技巧，对不对？ 而且我知道今天就是很多人都会奇装异服，然后也有 party， 然后也是希望今天大家能够 过 得愉快。这里是微微一笑最后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啊，来自阿牛的《爱我九九》，送给大家。 拜拜，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你住音乐的梦想就要想。